改革开放这么多三十多年以来，其实一直致力于减少贫困，从原来大面积的就是比较宽泛的这个解除贫困，到现在提出来了精准解除贫困， 嗯， 其实还是蛮有效的，经验很多，可以给其他国家介绍一下。 是，我们也期待2016年的20国集团峰会成员齐聚在杭州西湖之畔啊，能够彼此倾听，也能够为世界经济开出更多的良方。好，我们今天感谢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和刘鹏飞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说书蹭戏劝人方，哎，唱戏呀，剧场是唱，咱们就是蹭，是吧？咱们这个读报是正差吗？说书蹭戏劝人方吗？必须从严来治党，国法高悬在头上，腐败分子你休猖狂，是吧？一上来呢，说一说反腐新动态，最新的消息，新华社、中国网事、新浪官方微博言道，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已然证实，说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他的领导职务。那么另外呢，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军涉嫌严重违纪，啊，中央一样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目前正在按程序办理过程当中。就说啊，甭管什么人违纪违法，这个都好不了，是吧？打历史上说，京剧里头那就是在论的哪一段啊，你看看。事项不报备，因私护照随时飞，罪有应得，喝高岁是冒充隔代小晚辈。哎，什么您呢？隔代的晚辈是吗？哎，别瞎说啊，你看看我这个把事情跟您讲明白了，您也得这么说哈。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今儿个看到首都的很多报纸都转载了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官员个人有关事项有瞒报的没有啊，给梳理了一番瞒报的那些事儿，哇，了不得。打从去年以来啊，中纪委和各地纪检监察部门针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通报当中匿情不报，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啊，这个事情在通报当中是屡被提及，说明这方面问题不仅存在啊，那还相当的突出，是吗？你看啊，一共是三类：瞒报、漏报、个人事项，这不是小事儿啊，是吧？别装啊，别装啊，装就没劲了。哎呀，你看看我给忘了，哎呦，忘了写上我媳妇儿的名字了，哎。你还能忘了什么去啊？可说呢，哪三类啊？头一类，重要资产 被遗忘，遗忘是加了引号的，或者说哎呦不知道，哎呀我这怎么账面是好几个亿呀、啊、哎呀这怎么回事，装什么呀，有劲吗啊。还有一类啊，阴司护照攥在手里头，出境出国是说走就走。比方说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汤东宁就是此类典型，拿着阴司护照。公务人员啊，第三类，家人都挨海外呢，这叫什么抢答开始啊，是那说明白裸官嘛，对了，也是隐瞒家庭的这些个情况。哎呀这个历史上有啊，是吗，梳理了一番历史上精细里头这类情况也有啊。是啊，你看看三类啊，也是三类。哪三类啊？首先头一类，隐瞒家庭情况的，有没有？有啊。杨四郎是吗？不是，人家是深陷北国藩邦啊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咱们暂且按下不表，是吧？那么眼下呢，有些干部呢，干嘛不说呀？个人家庭情况，你也深陷北国藩邦啊？还有一类啊，隐瞒婚姻状况的，这个罪啊，属于隔代晚辈了，谁呢？哎呀，杀妻灭子的陈世美呀，你看了没有？还有第三类啊，这也是啊梳理出来的，精细里头反映出来历史上啊有这个逆情不报的官员，什么情况？隐瞒个人健康状况的啊？什么意思？ 怎奈我年少爱马，哎 这谁啊？尉迟敬德嘛，哈，装疯卖傻嘛，敬德装疯嘛，你看看。还有那个呢，咱们说眼前说现实啊，先不这个说历史上的事情啊。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说江西啊纪委十八大以来查处了那些个贪腐的官员，叫省管干部当中有那个贪腐的。这个昨天不是说了吗，超过九成是插手工程，嘿这来得快是吧，啊哈哈，对。哎呀贪腐的手法是更加的隐蔽啊，而且啊都有了自己的这个章程了，章程有自己的这个秘诀，培植代言人，精选合伙人，严格控制受贿人，他这个对象啊选择性腐败，有的什么都是，你听我说清楚您就明白了，这些歪招损招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啊、讲话反腐已然进入深水区了啊，说是江西啊就是有那个贪腐的官员逮住之后自己交代了，哎我这个小钱一般不收啊、哦，平头百姓给我钱我都不要，哇真是的，不信任的钱，就是这人啊给我送钱这人我不信任啊，这钱我也不要哟呵。哎呦，江西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这个人叫张学民，和他们这个萍乡市政协主席这个人叫燕德文， 就这俩人啊，还订立了攻守同盟了。张学民还教育这个燕德文，哎呀，你看看，我跟你说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啊，说是拿了一本书给他看，公权真日记，就这手最缺德最损了，最隔代的晚辈了。那位说为什么呢？公权真，我说这个人名您可能不知道，但是上了点年岁的人，我要一提开国将军甘祖昌，您一定知道甘老将军。公权真呢是他老伴，也是一位革命老奶奶，老太太写的日记里面记述了一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小事，以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共产党员啊他个人经历的国家政治风云变幻重大事件。这就是应该算是爱国主义的教材了，好好看看呗。嘿，张学民看歪了，跟这个燕德文说，我告诉你说啊，这里头啊讲了一革命先烈，哎呀，真是我看了我太受感动了。燕德文说，那你还贪腐，去别讨厌，听我说完。他被捕之后被抓进去了，知道吗？抓进去之后根本就不为所动啊，严刑拷打的都不说啊，坚贞不屈，听见没有？你要是喝了高碎进去了，你也得这样。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可说呢，要不怎么说隔代小晚辈呢？要我说啊，就这类啊，官员之间讲话叫打脸儿，知道吗？老百姓叫打脸儿啊，勾结在一块一活手也分两种情况，是吗？一个是啊，刚才上文书说的订立攻守同盟。狼狈为奸呐，哎，这也有啊。你看了没有？还供大事儿呢，是吧？俩在逃犯罪嫌疑人啊，这捉放曹嘛。还有一类啊，也是啊，官员之间互相之间打脸儿。叫什么呀？误上贼船，嘿嘿，进退维谷啊！ 我怕他给我小心儿穿。无奈我才做了这件昧心的事儿，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偷梁盗种，我就像一条毛驴，钱在他的手里，做了亏心事。六神寸不安，半夜里做噩梦，妻儿不敢，得了一场重伤寒，我险些当黄泉， 是吧？廉政那是一方面，还有一勤政呢，这也必须的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这么一档子事儿，您听着可乐可气，无奈不？干嘛这么一大套啊？你看，河北秦皇岛有一位83岁高龄的徐奶奶，岁数很大了。说是他不都是定期得领那个老龄补贴吗？国家有对他们的这个照顾的政策啊。前不久徐奶奶当地的社区打电话过来了，通知他啊，那个什么老龄补贴呀下来了。哦，太好了，那个什么回头你们是送来呀还是怎么着？我不是那什么，这样啊，那个徐奶奶，您拿个笔记一下，哦，记一下你们门牌号，不是，你记一下啊，一个 QQ 号 ，QQQQQQQQ。老太太说，你等会儿，你在我什么什么什么您呢？哈哈，就是那个 QQ， 您知道吗？嘎的，俩嘎的，对吧？哦，俩嘎的，俩嘎的是炸弹，嗨，不是那意思，记 QQ 号，知道吗？干嘛呀？我。这个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我们就给你了，知道吧？啊，我们就以后我们就不再给你打电话了， QQ 就通知你了。我不懂啊，我打牌我都记不清楚啊，勾圈 K 什么的，这还有 QQ 是什么什么您呢？再说一遍。哎呀，不懂找你孙子去。哎，挂啪，电话挂了。嘿，合适吗？啊，合适，我们是高科技。得了吧，人民日报说了，你这个给老人家提供点方便至于的吗？啊，至于这么图省事儿去吗？你这叫图省事儿？什么叫高科技？什么叫方便呀？你方便了， 老人方便吗？八十多岁，你让他弄 QQ 去，这就是懒政，这就叫懒政，知道吗？还有呢，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懒政，那就是给不法商贩的机会啊。然后这事有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了一道的事儿，吼，国内某地又现天价虾，哪儿啊？哪儿啊？山东是吗？又是郭老侠吗？啊，不是，这回是在南方的广西，哦，南宁那个地方，两口子外出就餐，嘿，又碰见大虾了。看这菜单上啊，啊，哟，一看这虾，呵，长得真俊本，虾啊，虾好看，排列着三只虾，哦，38一位，38一位啊，对，这个点一道这个吧，点一道这个吧。这女士还挺逗，跟这个爱人还说呢，哎呦，你看看，哎，我说，这不愧是青岛那个天价虾吧？没想到，哎，让他说着了，怎么呢？端上盘子一看，哎，这怎么就一只啊？啊，对呀，38一位吗？我知道一位，你那菜单上那照片是三只啊？您不能看菜单多 out 呀，哎。不是讲理吗？哎呦，这个酒馆这饭馆的经理呵解释的啊，振振有词。嗨，我们这就是体验式，知道吗？体验式你就看着吃，哎，好吗？而且我们定位中高端消费啊，啊，人有钱人家吃一只吃三只，你在乎钱吗？是不是啊？况且我们这虾都是野生的，那它这成本的高是吗？你看了没有？还有这脸呢是吗？你这不成找堂会了吗？找堂会是哪出啊？ 我们吃酒席 啊，对，酒席，对， 酒席， 对，酒席，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有酒啊， 有酒。 你们开两桌对吧？ 两桌行，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哎，呦， 啊， 一桌才一壶， 酒壶大呀。 啊，二斤一壶的， 二两。 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酒是二两啊， 啊， 还没兑水呢， 啊，就是， 对吧？ 你干脆你听咱们弄凉水喝多好啊！ 这事儿闹的，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罪有应得，喝高碎是冒充隔代，小板背板，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还有那新浪的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以及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习近平阐述中国主办2016年 G20 峰会的思路和设想。新华网言道，明年这个 G20 峰会将在杭州举行。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人民日报啊发文了啊，说如何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是吧？针对一些个啊贪腐啊四分的苗头性的问题啊，这个执纪监督，执行纪律，加强监督啊，要早发现早提醒，是吧？新浪就说这个事儿嘛，中纪委人家说了，31个省份打了65只老虎，嚯，超过3/4都当过一把手。中央党校开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百年，就说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个人以为应当像耀邦同志那样，什么样啊？清廉为官，正派为人，老实做事。新华网说范长龙和印度的国防部长会谈，中印两军的交往，双方承诺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边境和平，土耳其挫败了企图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阴谋。哎，这好啊，这好，这很振奋，是吧？腾讯啊说是现在给调查出来了，一共有19个国家的公民老百姓在巴黎恐怖袭击当中是不幸遇难身亡。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说了，法国已然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目前的调查显示呢，这个巴黎恐怖袭击的主谋有可能来自于比利时，法国的邻国，是吧？还有一档的事儿啊，哎呀，这个事情让人听了之后拔凉拔凉的。怎么呢？说在巴黎这个恐袭当中有一位失联的中国留学生，这几天大伙很揪心，这小伙子怎么样呢？ 找着了没有啊？是受伤了还是没事儿啊？真有事儿是吧？受伤了啊？不是，在住所里面被发现了，对吧？那就是没事儿呗。谁说的？在住所内身亡啊？这怎么回事啊？目前巴黎警方还很难说，说这个事情和恐怖袭击到底有关系没有，还得调查。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北京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进度，哎，这个必须的，得抓紧，是吧？这个不能耽搁啊。京华时报说了，北京行政副中心用地已经完成腾退。嗯，好啊。新京报说是这个对这快递啊有条例了，有规矩了，正在征求意见，比如说抛扔踩踏啊这些个杂技，哈哈，以后快递不许可了，这么折腾快件最高要罚50,000啊。北京晨报说的也是这码事儿，是吧？说是包括这个快递啊泄露了客户信息，这个也得接受重罚。说长安街不有4个路口可以左转弯了吗？咱们再说一遍啊，西单、东单、闹市口、方金巷。那为什么老说这个事儿呢？皆因为啊，因为常年的这个地方进左，所以说呢，乍一这个政策规矩改了之后呢，有的那个司机师傅啊，他不习惯，到这地方吧，他含糊犹豫，是吧？交警那边一摆手，走，过去，不过，走，不敢，嗨，这事儿闹的，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下面呢给各位来这个读大报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这个现在咱们知道这个北方到了冬天都供暖是吧，那说多新鲜呢，那么南方呢，南方冬天不供暖啊，是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改了啊，观念在发生变化，哈，说是过去叫南北供暖之争，说你们北方供暖啊，南方不能供暖吗？说过去是这么说的，现在已然演化为集中还是分散的供暖模式之争。就是南方要是以后供暖的话，是集中是分散呢？人民日报说啊，哎，说是这个查小官贪腐监督，这是没有例外的啊。山东临沂那是革命老区啊，推行村居干部、村委会、居委会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说当心啊，警惕啊，各位啊，单位里面、机关里面有那个穿的太华丽了，不太花哨，不是那俩字儿，华是滑头的华啊，丽是官吏的丽，哎啊，这么个华丽呀 啊，对了，说白了就是鸡贼，知道吗？啊，我这么理解，他不过分呢，我给您举个例子。这人民日报说的啊，有些主管部门还有一些官员对自己分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儿，不是说凭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最大的努力去解决，而是人为的留些尾巴，养灾自重，养难自重，是养患自重，你看见了没有？这问题没解决，哎，你们还得找我，看了没，我是大拿鸡贼吧，还有呢啊，还有，哎呀，一说什么工作，嚯，可了不得喽，我这工作太难做了，问题太多了，哎呀，事无巨细，他没有一样咱们省心的，什么意思呢？把这话怎么说成这样的，把事儿说成这么惨干嘛呀？哎，这叫什么？留退身步，回头我干没干，我只干一丢丢，你都能得算我是我的成绩，明白了吧？这叫华丽。 哎，我说啊，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